本节目由酷我音乐独家播出，欢迎点击订阅。 我喜欢看你撒娇， 我喜欢看你傻笑。 Hello，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好久没有在节目中聊到关于爸妈的故事了。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父母吧，说说他们那些节俭的生活习惯。 对，就是可能我们这些年轻人呢，大手大脚花钱惯了，然后呢，也在一些关于金钱的问题上，老是跟父母会有一些争执哈，会觉得说父母怎么那么抠，然后父母也会觉得我们这年轻人不懂事。我们今天来好好的， 消费都不同， 对，好好的吐槽一下，来分享一下大家都遇到过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啊。 嗯，先说歌啊，第一首歌呢来自于方景杰的《爱的味道》。 嗯， 其实爸妈还是爱的味道。 对，不过我刚才看了一下留言啊，我发现大家都很懂事，哎，都很理解父母的这种节俭，因为他们苦自己还不是为了省点钱给我们用嘛，对不对？ 很多爸妈的心里都是攒钱攒钱，然后将来给自己孩子， 对，买房啊，娶媳妇儿啊什么的。 对。梁童书他说呢，小时候很少吃肉，几乎没有零食，但是长大了给了我50万。哇，农村家庭，看来是一直给你攒着呢，关键时刻这50万真的顶用啊，可以买房子。 是的，对对对，你就像小的时候天天吃肉，长大了一分钱没有，对不对？还不如这样好。这个朋友他说呢，所谓父母的节俭是对自己很节俭，对子女很大方。 我之前听过一个朋友的这个观点啊，我觉得说的还蛮对的。他就说像我们爸妈那代人啊，他们可能不太舍得花钱，舍得花钱的地方只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吃的方面，还有一个就是给孩子花，就是教育啊什么的，其他地方就是会非常的节省，不会乱花。 吃的方面有的时候也不会乱花的，有的时候可能就自己去菜地里薅野菜了。 向天祈祷，有你在的日子多美妙。 第二首歌来自于张信哲的《陪伴》。 嗯，很好听的一首歌啊。 嗯， 不愧是情歌王子啊。 对，下面这个朋友分享的故事呢，我想每一个为人子女都有感触哈，都会遇到过这种事情。他叫快乐的小黑粉1020，他说我妈每次看到一件衣服说很好看，进试衣间试了后呢，却能够说出100个不合适的理由。我知道她是又看价格牌了。每次这个时候呢，我就很心酸，马上就工作了，希望我能够给妈妈买所有喜欢的东西。 嗯，有的时候幸福就是自己或者家人看到什么就可以立马去买。 嗯，是的，我觉得我们就是作为子女的好好的工作，认真的赚钱，一方面是为了自己的未来，我觉得更多的是为了孝敬爸妈，还有就是当爸妈生病的时候能够有足够的金钱，是吧，能够治疗他们，治愈他们。因为我觉得钱什么时候觉得不够花，我觉得可能是在生病的时候。 对，现在生个病真的是不敢生病。 对，每天都这个许愿的话，第一愿望就是身体健康。 嗯，哎呦，周一他说呢，爸妈晚上不开灯，我回家一开灯呢，发现我妈正坐在沙发上，吓了我一跳， 就我内心的阴影面积。 对，很多的父母会说就不要浪费电了， 省电啊。 对，省电。 就是最近这两个月嘛，好像不到两个月，就十几天的时间吧，我就刚从外地回来，然后买了200块钱的电，然后用光了，还不到15天。我妈今天就说，我说你在家都干嘛了，怎么这个电费用的这么快，十几天200度电啊。 天天开空调呗，可能他们在家就是每天开那么一会儿就行了。 嗯，对，真的是这样。 徐小胖有一个外号叫驼墩球，他说买东西的时候呢要囤塑料袋，每次都会在家里的各个角落发现他们存的塑料袋，然而呢感觉他们囤了也没有什么用，家里的塑料袋却越来越多，不知为何感觉他们囤塑料袋就好像我小的时候囤什么纪念卡一样富有热情。 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就是去超市就会拿个袋子回来，或者是买什么东西就会弄一个慢慢都存着。 对对对，所以我自己也确实有这种感觉哈，包括后面来北京生活了，我就第一次听说说这个垃圾袋还需要买，我就很诧异，我说难道垃圾袋不是平时随手就能够找来一个用吗，为什么还要买垃圾袋呢？ 习惯化解为了感情圆满，我们互相取暖，有心事我和你彼此分担，没有你生命少一半，经过的挫折并不悲伤，从坎坷到平淡，你是我幸福的开关。这世界有你陪伴，任何事都变简单，终于知道我并不孤单，这一路有你陪伴，感动就永远收不完，终于懂得怎么办。这世界有你陪伴，还会有什么遗憾，你的喜怒爱乐我保管，这一路有你陪伴，就不怕要转几个弯，你让我乐观，有力量面对困难，你让我乐观，有力量面对困难。 下首歌来自新月陈府的《童话不骗人》， 很 有节奏感的一首歌啊。我觉得这个季节啊，很适合这个留言。他说呢，我妈就是那种无论多热都不会给我开空调的人，顶多会考虑给我开个风扇，可问题是风扇她也懒得洗。所以综上所述，我家的空调一直都是家里美丽而不可或缺的摆设。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我妈就不会感觉到热呢？ 我觉得你的妈妈应该是就是自动过滤了，因为一感觉到热就要花钱，所以我不热。 不过可能这个年纪不同嘛，可能真的是对那个热的感受不太一样。 是的， 可能岁数大的人怕冷吧，怕着凉。 对，就是吹一点点冷气，他们都觉得哎呀不行啦，身体关节痛，然后或者说是那个肩痛什么的。 我就记得我小时候跟我爷爷一起住嘛，就是我爷爷就是不开空调，然后有的时候开风扇，风扇的还不能吹到身上一点点，就睡觉的时候他要用风扇吹到墙，然后从墙返回的风才可以吹到人身上。我记得小时候特别的煎熬跟他一起生活。 我现在我们家空调装了一个挡板，就是不会直吹那种的，我觉得就还好，就直吹的话我也受不了。 对，直吹肯定受不了的，我都要朝下呀或者朝上什么的。 穷的只剩微笑，他说呢，我爸妈在农村，家里的画呢挂了20年左右，电视还是黑白的，用的是15瓦的电灯泡，一个月的电费还不到3块钱，买了冰箱不用，买了电视呢也不用，说太耗电。 问题是节能灯泡用的还是最低瓦数的。 这个电视我可以理解啊，很多家都是买了当个摆设不用，但是这个冰箱不用， 嗯、 你买它干嘛呢？ 对，其实我觉得省钱是要省，但是有一些地方上还是不要省了吧，因为有的冰箱的话，可能整个生活的质量和状态都不太一样。如果你不用冰箱的话，那些容易变腐的水果和肉啊，怎么办啊？ 对身体也不好。 嗯，万一吃了那些不干净的东西，你去上个医院，可能一年下来花的钱都够买个冰箱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你像那种电器，特别是冰箱啊，你不经常用它的话，它就坏了。 嗯， 一定要常用它才能一直保持运转和这个健康。 嗯，但也千万别那种就是用到冰箱了，我就开一会儿然后再关掉，其实这样也很费的， 更费电。嗯， 对，就是要开就开着好了。下一首歌来自于蒋嘉阳的《一万积分换你时间》，这歌名还挺新鲜。 冰了还冷了心，他说呢，衣服穿了一年又一年，每次让他们买衣服的时候都说什么太贵了，家里还有衣服没穿过，等你挣钱了再给我们买吧之类的话。但是每次在我买衣服的时候，他们都说买点料子好的，穿着舒服的，别为了省钱就买那些便宜的衣服。 嗯， 就是自己穿的不好没事，孩子一定要穿得好啊，爸妈。我也发现了，我记得我爷爷还有我爸也是，就是经常会穿同一件衣服，就是当然每天都洗啊，但是你总会看到他那么多年一直都在穿那一件。其实给他新买的衣服特别多，但是从来不穿，就放在柜子里。 吓死我了！你说你爸爸和爷爷经常穿同一件衣服，我以为他俩穿一件衣服，吓死我了。 就是各自穿各自的。 哦，明白了，我以为你们家人已经结成到这个地步了，你穿一天，我穿一天。 突然想到一个笑话，就是全家就一条裤子， 就每人穿一天出门是吗？真棒。静静是对，很节俭。静静是家乐福海盗，他说我爸每次出去请人吃饭呢，最后打包自己带餐盒带塑料袋，极其环保，每次让亲戚们眼前一亮，心服口服的说学到了学到了。 这个慈祥的老父亲啊，太可爱了。 这个爸爸真的不会被别人偷偷的说抠吗？ 今天努力了吗？他说呢，吃不完的饭菜留着，虽然最后大多都是要扔掉的。哎，我之前见过很多那种，就是总是有剩饭和剩菜嘛，然后总是先吃那个剩的，然后但是也炒新的，但是要把剩的先吃完。 嗯， 结果就是每天都在吃剩菜。 所以这样其实很不好，就有新的还是要可着新的吃才对。 对对对。 谢谢你这么忙这么久才肯出现，一万分我攒了几年，想陪着你和你一起去冒险，一起去那个海的公园。我爱你这么长这么久没有改变，一万分成了会员，买下你所有的喜怒和哀乐，不贴着我都是你。谢谢你这么慢这么久才肯出现，一万分我攒了几年，想陪着你和你一起去冒险，一起去那个海的公园。我爱你这么长这么久没有改变，一万分成了会员，买下你所有的喜怒和哀乐，不贴着我都是你心田。 下一首歌来自朴爱媛的爱你真好。 傻乎乎呀，他说呢， 我上个月交电费，我妈问我多少钱，我说58，然后呢他说哎呀还要再省点儿，比上个月多3块钱因为开了电热毯。我不止一次的跟他说不要纠结这些，轻松点儿，但是一直没啥效果。 其实你想想，那多说了3块钱啊，你平时坐个公交就花了，然后你买个早点都不够，其实省出来也没必要吧，就是还是要过得相对舒服一点，当然不能说铺张浪费，但也不要就太纠结细节。 我自己在生活中我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大家关于省钱这一点，有的东西呢大家就省得特别厉害，那有的东西就好像就无所谓，就好像女孩子买衣服一样、就是说比如说一件衣服500块钱，那商场就560，那560了也不会再讲什么，但是你坐公交遇上那种空调车多个2块钱，他自己都会盘算着说啊，要不要坐这趟车，还是坐 这 趟普通车啊？对，就可能省下那2块钱，好像自己很过日子一样。 对，买菜也是看到或者买水果看到这个水果稍微贵一点就说不买了。 对，其实 对、就是、这个消费观 确实是需要那个好好思考一下。 嗯，买个化妆品啊，买个口红，就可能你不需要的一些化妆品你都买了，但反而一些生活最基本的元素上面你反而有点省了。 嗯，圆圈好了，他这个特别逗，他说呢每次吃火锅都要自己带泡面算不算？ 你这样子的行为会被餐厅人打的哟。 谢绝自带酒水和面条。 对，我这次去啊，对，我去日本旅游，你知道吗？他们那边就很明确了，你在我的店里吃饭是不允许吃任何外带的东西的，就喝瓶矿泉水也不可以。他们那边就有很明确的规定。还有就是，我跟我朋友两个人去吃饭的时候呢，你比如说我们两个人都不是很饿，我们就想点一人份的套餐，一起分着吃，不可以。他们那边就是你两个人不可以只点一个人的套餐，要点就点两个人的。 陈姑娘家的椰子树她说呢，很多旧衣服不舍得扔，明明穿不到了可就是不舍得扔掉。我小时候的衣服还有他们年轻时候的衣服现在都还在呢。 念旧吧，其实对，我挺能理解这种感觉的，就不舍得，好像这个东西物件跟自己很多年已经有感情一样。 哦，但是我就觉得库存成本也很高啊。 嗯、 你要有一个专门的地方来放它，你就很多新衣服就放不进去了，还要随便扔。 我想到木大，你应该也很有感慨，就是北京的老房子里啊，那种尤其是老年人啊，他们在楼道里堆那种旧东西啊，就明明都用不到了，旧箱子呀，破破烂烂的，就不舍得扔。就这，而且这个问题很容易成为安全隐患，也容易引发邻里矛盾。 啊、就消防那个会影响消防安全的。就是万一真的有火灾什么的话会跑不掉的，你都堵住了。 哎，但其实你看吧，北京的任何一个老旧小区都会有这种现象，就是可能某一户老人家他就堆了好多东西，破破烂烂的，就是不舍得扔，子女说都没办法。 我家还好，哎，其实还真的没有遇到过那种情况，顶多在门口放一个垃圾袋什么的，第二天就拿走了。 我之前租房子的时候，几乎我每去看的一个小区的那都有这种情况，就没办法，消防人员也没办法，因为老人家你又不可能 啊， 对啊，你又不可能跟他置气啊什么，万一对吧，气得好不好的，人家老人家在犯病，就所以就真的很难办。 嗯，确实是，这需要居委会大妈出动那个好言相劝。 是的是的，朝阳群众该出动了。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小时的《等风与你》。 这个朋友特别逗，他叫爱牙川的大猪猪，他说呢，我妈不逼我爸给我打生活费，我爸真的就从来不会给我打生活费的，我爸对我是够节俭了。 亲爸，我觉得可能这个爸爸的生活质量也没有很好，自己的手头的钱都没有很宽裕。 可能就是妈妈不说的时候爸爸手里也没钱。 是的， 得妈妈给了爸爸，爸爸才能给你。 嗯， 南巡很疼，他说呢，我爸抽烟要抽到没有烟了才扔掉，过滤嘴都要烧着了是吗？ 过滤嘴 太可爱了。 黎明的海他说呢，说一个爷爷的吧，从小呢爷爷就把很多奶奶认为是垃圾的东西收着，把自己的房间放的都满满的，包括塑料袋、夹子、餐巾纸等等。现在呢我长大了，给爷爷买吃的喝的爷爷都舍不得吃，都收在自己房间里，每次都到期了才吃，以至于呢爷爷每次准备吃什么我第一时间都看保质期。 哦，老人确实是这样，就什么东西都要一直留着先给孩子、 嗯、 孩子们实在不吃了他才会吃。 是的，而且一直就放着放着不舍得。 嗯，娃娃要长大520，他说呢，我家的洗衣机年纪比我还大一岁。 洗衣机质量挺好呀，是吧？想知道什么牌子的呀？ 什么牌子的？ 是， 我也想知道。我也买一台。哎，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去我姥姥家，你知道吗？就是我姥姥家那个洗衣机也是好多年，比我大好多岁。然后每次洗衣服的时候，就是滚筒的嘛，那最早的那种滚筒洗衣机，然后还带甩干的功能的。然后甩干功能那个桶经常会一开的时候就会咣咣咣撞那个洗衣机的那个壁，然后转不起来嘛，每次都要手动扶着它。 手动，这个太有那个画面感了，太好笑了。 对对，你要手动扶着它在里边转。 哎，你知道吗？ 转起来之 后，我以为你说手动的意思是你要那个两个手扶着那个洗衣机，然后头狂甩，动动动。 真的真的特别有回忆感，现在想起来觉得小时候好有乐趣，现在的洗衣机都特别好用嘛，就不会有这种有趣的事了。 哎，你可以扶着那个洗衣机来蹦迪了是吗？ 对，真的是那震动哦，比现在的手机震动强多了。 那句话什么，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 对对对，真是这样。哎，我发现一聊到这样的话题就收不住了，大家的留言也很多，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长应该不够都讲完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收了是吧，再聊下去真的要、几天几夜也聊不完，因为留言还有很多。 对，越聊越开心了。如果大家觉得意犹未尽呢，可以在新浪微博里找到酷我音乐调频那个账户，然后找到这期话题征集、 嗯、 看一看留言，觉得很有意思的、 嗯、对，留言真的有很多条， 你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出来。 对，几百条的留言，大家听完之后意犹未尽的话可以再去补一补留言。 嗯，对，其实我们每期征集的都会在这儿发出来，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关注我们的账户。 嗯，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五的节目再见吧。 嗯，别忘了跟爸妈说一声爱他们。 嗯， 拜拜 拜拜。